周末终于不用早起了。 不，准确的说，你有一个早起的理由，和音乐有关。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的早7点到10点，带你出发，让我和你一起主动探寻在路上的那一份精彩。 想和你进入时光。 Hello， 我是戴毅。上班你要听老板的，周末你要听我的， 周末听我的。 我们聊别人也还没聊也。I'll replay this moment for months, alone in my head waiting for it to come. I wrote all your lines in the script in my mind, I hope that you follow it for once. I imagine myself inside in the room with platinum and gold eyes, dancing catch your eye, you'd be mesmerized, oh.By the corner there, your hands in my hair, finally we're here, so why? Saying you got a flight, need an early night, no. Don't go yet. Oh yeah, don't go yet. Don't go yet. Oh yeah, don't go yet. Don't go yet. Oh yeah, don't go yet. Don't go yet. What you're leaving for when my night is yours, just a little more. Don't go yet. Camila Cabello 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曲 Don't Go Yet、融合了古巴和墨西哥元素的一首音乐，在今天的早上7点03分和您问声好。你好，我是思萌，今天的带你出发早上7点到10点钟是由我来代班主持的、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随时通过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保持互动啊。今儿早上呢，因为周六嘛，按理来说是一个休息日，但是因为这个刚休完的国庆假期，所以今天好多朋友是调休要上班的状态。说实话，本来我是以为今天会有一个，比如说晴空万里的状态嘛，但是呢，一出门发现不对啊，从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2.8度就可以看出来，今天北京是受到这个弱冷空气的影响，而且呢，昨天的后半夜这个淅淅沥沥的小雨呢也是洒落京城，降雨到今天早上到目前为止，我来到单位来到台里面街外大街14号这附近的时候，目前降雨还是没有停下的，目前呢也是受降雨的影响，提醒大家，大部分地区呢能见度比较差，那么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今天绝大部分时候应该都是天气比较阴沉的状态下了，而且呢预计最高气温就在17度上下，适合安排一定的户外活动，但是注意啊，雨天路面湿滑，我们还是要注意安全的。OK， 继续回到音乐当中，也欢迎大家随时锁定收听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带你出发。 好久不见，当你看到我出现，再次回到你耳边，再次陪伴你入眠，希望没变，不可能一生不变，但是事情会如愿，兄弟回到我身边。好久不见，当你看到我出现，再次回到你耳边，再次陪伴你入眠，希望没变，不可能一生不变，但是事情会如愿，兄弟回到

装，我想起你的模样，感觉那么温暖，那么哀伤。刹那间，你似乎就在眼前。 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没错，周末的早上七点到十点钟，祝你开心啊！听到熟悉的片花，包括里面的这些音乐的剪辑，感觉好像还是在做晚间节目啊！跟各位打个招呼，在早上的七点十四分的三十四秒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你出发，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思萌。也跟我们公众平台上已经过来报道的朋友们来这个念个名字啊，打个卡，比如说费劲啊、慢阿曼、CZH， 还有小闪 Barry， 山外有山、清风飘扬、战神、神说要有光，还有金 Lily 都已经过来了，包括午后的彩云，在今天早上的六点四十四分就已经发来消息到了，也提前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阴雨天气出门要注意安全。包括我知道像周末有些朋友不上班的，安排了一些自己的这个周末的活动啊，可能会在周末的时候选择去放松爬爬山什么的，但提醒大家今天的这个山区的地质条件不太好啊，会更加脆弱，而且频繁降雨呢会增加危险系数，所以也提醒大家啊，特别在今天尽量不要选择到山区附近去出行。那么白天的最高气温只有17度，最小相对湿度呢是75%，而晚上就会冷一点了啊，最低12度，那么最大的相对湿度有90%。有人在我们公众平台上发来消息说道，哎啊，今天大魔王代班，那今天会有沈以诚的歌吧？你不说我今儿还真没准备，但既然你提到了啊，我们就安排一首。

是来自西林大一高还有 Sugar 一位新生代的这种电子音乐的创作人，这也是他的首支出道单曲啊，用西林大一高这边的声音来作为一个合作，所以我们的确需要给这样的一些新人朋友们，这些音乐人方面更多的一些机会和耐心，去期待他们能够带来更多更精彩的一些作品吧。在公众平台上打个招呼吧，还有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包括千爱都已经过来了，还有那个夏花就说，哎呀，这个早上好啊，这个被沈以诚叫醒的早晨也太 nice 了，难道被思萌叫醒的就不 nice 吗？还有人说到说昨天回听早秀就听到超喜欢你啊，也喜欢沈以诚的那种有快乐的感染力的声音。还有一些朋友都已经在我们平台上报道了，跟你打个招呼。然后呢 ，CZH 特别有意思啊，他说：“哎，思萌，你知道吗？哎，我那天在一个胖妹面馆面妆啊，看到一个男生特别像你。”在后面还补了一句说，我多看了好几眼，但就是虽然说也没见过你真人，就觉得他有点像。哎，说实话，我这个点开大图有那么一瞬间，好像觉得哎，跟我就是在干饭的时候的那种气质有点类似啊，就是大家就是了解我的或者说见过我的，想看这张照片究竟像不像，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关注，之后啊回复相似两个字儿。我已经把这张照片呢PO在了我们的公众平台上了啊，不管怎么说特别感谢你在看到一个陌生人吃面的时候想起我，不然就好像今天中午也想吃一碗面了。 灯熄灭了，原来是寂寞的夜，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很久不见你现在都还好吗，你曾说过你不愿一个人，我们都活在这个城市里面，却为何没有再见面，却只和陌生人擦肩，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它不会沉默，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着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一个有故事的人，天空下着一样冷冷的雨，落在同样的时间，昨天已越来越遥远，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从未沉默过，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住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随着我们生命起伏齐唱的主题歌，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突然想

儿，可我的心，我的家在哪里？在哪里呢？我的朋友，静静的听，有个声音在说爱你。闭上眼，跟随他，跟随他，就像跟着希望。那些城市上空飘着一颗颗不安的心，他一定也曾在这跳过欢快的舞蹈。清风吹来，让我感到一阵迷醉，那婆娑的身影，太阳被光线。那些男孩一次次的叫着寂寞妈妈爱，是否能抚平他们内心的伤痕？孤独的人啊，我带上你走 ，Boy Boy Boy Solution， 拜拜拜拜拜 ，One Night Stand。Dancing no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afraid, and boy, boy, boy, solu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then dancing no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afraid.放肆狂妄的年代，我们的身体怎能适合拥抱在一起，去见证这样的爱情早已精疲力尽。你脸上尽管挂着深深的泪痕，我的心我的爱还是跟着梦想远走，去寻找另一个生命，他会带上我走。 Boy Boy Boy Solution， 拜拜拜拜拜 One night stand，Dancing no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afraid, and boy boy boy solu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Dancing no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afraid. 7:35，来自海龟先生的这样的一首歌曲，《男孩别哭》。如果这个时候就觉得北京的天如果是一个男生的话，很想把这歌送给他，别再哭了、本来一个好好的日子，虽然说调休要上班，但是还是希望在大晴天上班啊，不要阴雨天，这个时间持续太久了。也跟各位打个招呼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你出发啊，你好，我是今天代班 DJ 思萌，也在今天早上7点到10点钟来陪伴大家啊。你看我就说吧，平时一说这个听歌的时候，大家都是很默默在听，然后呢一说，哎，我们有个这个照片，有个关键词回复，哇，就炸出来好多好多潜水的朋友啊，比如午后的彩云，像王磊，像飘哥，还有大圆脸兔，还有 Big Horse 西光，以及 Dennis 不负酒来不负卿，灵活的小胖子儿啊，刘凤琴，包括千爱燕儿，周周莫 WY，还有祖丽华，以及这个黄春乐 Lily 不是山谷 Energy 都已经过来了。这是在刚刚我们半小时之前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呢说吃饭的时候偶遇了一个陌生人，然后就觉得跟我很像，然后呢在没有见过我的情况下，应该也可能没太看过我的照片啊，觉得有一点像时候呢，神似就把照片发给我了。所以如果说你想看的话，可以随时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点击关注之后啊，回复相似就可以看到了。哎，你看有人说，哎，差远了啊，不像这个奶油花生说谁奶油花生呢？然后还有这个飘哥说这眼神没谁了，也不好说，反正我只能说他戴眼镜的那个款式的确不是我那个经常会戴的啊，因为那个一看就比较沉嘛，然后有时候我将出汗运动干嘛的，如果戴那样的眼镜肯定会分分钟滑下来了。然后还有人说一定要去这个胖妹面庄，说特别特别好吃，但是要早去就得排队啊，要不然就得排队了。这地儿在哪儿呢？有没有去过的跟我们分享分享啊？去那个店之后呢，就是有什么好吃的必点的单品都有哪些，我还第一次听说这个地方，但是很感兴趣啊。午后的彩云说啊，想问一下思梦大魔王这边，就是关于夜跑和晨跑这件事情啊，就觉得到底哪一种更适合大多数人呢？这个取决于你想吃啥吧，对吧？

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四轮买了手表买了单眼，却发现追不到的进不了的还是那些，人生是只有人命，只能宿命，只好宿醉，只剩下高的小点，低的苦点，却没伸手点，成熟就是幻想幻灭，一场磨练，为什么只有梦想远，我越想笑得不见，有时候好想流泪，好想流泪，却没眼泪，期待会你会不会他会不会开个同学会，他在等你，你在等我，我在等谁，有时是孩子没睡，电话没接，心情没准备，天空不能黑了又亮，亮了又黑，那光阴散了上天，越走高飞，再没力气追。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 轻而易的五月天，在此刻7:51送给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啊！今天虽然是个周末周六，但是呢，好多人也是在此刻正在开车前往自己的单位和公司，所以呢，也是能感觉到大家可能再坚持一下啊。今天结束之后呢，就能够再去这个周末还有一天好好休息，调整一下可能我们从长假回来之后的一个稍微有一点的这种所谓的不太适应的感觉吧。哎，慢慢把作息调整过来。还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在我们平台上报道了。刚刚在上一趴的时候，我们听到了莫文蔚的电台情歌。你看，肖燕就说，太喜欢，太适合在今天这样一个天气来听到了啊。虽然说听完还是有一点小悲伤的。清风飘扬说这歌呢，一定是从来没有在自己的软件里面听过，啊，一直都是在电台电波里面听到的啊，因为那种感觉才是最正确的。7:52:23，带你出发正在直播。你好，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思萌。如果有什么想跟我来沟通和分享的，可以随时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留言啊，图文并茂都可以。有人说啊，今天这节目呢，愣生生的是做成了带你出发去吃饭。对，所以此刻如果说还没有吃早饭跟我一样的朋友啊，在路上一定要忍住了。来说一下吧，刚刚张怡还发来留言说正在给娃做早饭，所以没来报道，问了一下说思萌这边东北烧烤是不是执行的还不错。我就用一个最简单的这个数字的对比跟各位分享一下我刚去东北，就是在国庆期间去到东北前两天的一个最强烈的感受。我去了两天的时间，也就吃了3-4顿饭，胖了6斤。我是那一天的下午大概6:30左右到的，我们然后差不多8:00吃上的饭。你知道东北的菜量本身就大又横，然后呢 基本上八点多吃完之后，在十一点多还有朋友在机场那边又去接上他回来，继续又吃了烧烤。就是我发现每个地方确实我们对于蔬菜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啊。在东北这边，至少我去的那几天，感觉土豆都能够称得上是蔬菜了，好像还就吃了一回圆白菜，然后剩下的全部都是肉，烤串啊，吊炉烤串，各种老式炖排骨，溜肉段，甜口的、咸口的锅包肉等等。而且你会发现他们东北那边在点串的时候，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啊，点串的时候跟咱们这边不太一样。咱们这边呢通常会比如说朋友来了，确定好人数大概的一个量之后呢，会直接一步点齐。那边不是，那边是会分批来点，因为串上来之后可能会凉的比较快，所以还是希望趁热吃，一般就点一小份儿，大家吃差不多了会继续点。而他上串和上菜都非常快，有一次我直接惊到了。我们大概坐下来点完菜之后的五分钟，然后呢端上了一份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盆的一个鱼香的炒茄条的一个菜，然后上来服务员很抱歉说，抱歉我们菜上的晚了。我说这还晚呀、啊、刚五分钟。他说是的是的，平时的话你坐下来点完单之后基本上很快就能出。所以我也见识到了啊，确实不太一样。好了，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可能聊到这儿呢，光听这些东西就能听饿了。对，还有什么吊炉烤红薯，确实不一样。你们想听的这首歌终于被我找到了，假面舞会。 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广播，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带你出发。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卧室铺地板要做地面找平，不然地板铺不平。 你不说没增项吗？ 这不是增项，这是必须做的。 胡说，甩项就是增项。预交底项目权、水电、拆改、修复等等都能清晰判断，签约前就让你明明白白，不少报不瞒报。装修选巨人之家自营的巨人装饰，钱款交巨人之家，放心装修没增项。 现在打400-818-0096预约十月装修优惠，记住哦，400-818-0096。 平安车险低价来袭，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快快拨打4008-6个0转一，或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参与报价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周末终于不用早起了。 不，准确的说，你有一个早起的理由，和音乐有关。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的早七点到十点，带你出发，让我和你一起主动探寻在路上的那一份精彩。 想和你进入时光。 Hello， 我是戴毅。上班你要听老板的，周末你要听我的， 周末听我的。 You want me to save you again? All these years, the days go by. I've seen you fall a million times. Everybody makes mistakes. It feels so hard.To watch you hurt from the pain, a lesson learned. This is how you find your way. Feel so lost, I've been there too. Sky's so dark, no way through. Stories only scars can tell I've got so much love for you, my friend. Fight or die until the end. But only you can save yourself. You just have to listen, listen. I hope that you know. Listen, listen. I won't let you go. I wish I could save you from the pain you've been through. And all I can tell you 来自 One OK Rock 日本摇滚天团还有 Amber Lavigne 的共同合作，当然中间还有这个 Amber 的一个和声的现唱啊，所以整首歌曲听上去元素非常的丰富，又有这样的让大家觉得可能就是这个流行天王这边的 Amber Lavigne 的回归，在当时2017年的时候，这首歌曲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情怀杀的感觉。OK， 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在8: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你出发。像刚刚坐在车里面打开电波啊，打开电台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问声好啊，早上好，各位啊，我是思萌，今天的代班 DJ。大一这边呢有一些事情要去忙啊，但是呢也不是说开始休假了，因为在今天晚上下班的晚高峰的时间，晚上的5点到7点，娱乐最安排依旧是我跟大一在陪伴大家的啊。每天上午呢7到10，想听到什么歌，想在今天这个周末的上班日啊，可以想分享什么都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聊一下啊。也提醒大家，刚刚我们说到了今天出现降雨，所以加上在周六这一天的尾号是不限行的状态，那么今天的全天城区的交通压力将会大于平时的工作日，特别是早晚高峰期间的交通压力将会尤为突出，比如城区环路啊、高速啊，还有联络线的交叉节点立交桥容易出现这个车流集中和行驶缓慢的情况。而同时提出来了啊，像明天下午呢是像京藏、京城、大广、京港澳这边高速将迎来的是错峰出游的返程车流高峰，所以部分路段呢也会将出现排队的状态。刚刚我们提到了关于东北烧烤啊，你看元气少女就发来消息说到了说 YYDS， 然后呢还有这个孟杰啊就说到了啊，夏花说这个昨天晚上在娱乐最王牌的直播当中有人 Q 到了过节胖6斤的，对，没错，那就是我啊，我们中午我们刚跟艾科一块吃完饭就聊到这个事情了，没想到晚上他就提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把梗给破出来了。好吧，在整个东北的体验当中还有一点特别好的是，不光去参加了哥们儿的婚礼，然后也在这个手机上面在网络上面看到了这个徐飞鸿这边求婚成功，还是在人家棱镜的这个 live 现场，所以我们再来听夏日入侵企划吧，恭喜一下徐飞鸿，音乐写得好，歌也唱得好，还能够抱着心爱的姑娘。 交汇的分岔路口，在盲目而又理所当然中选择，再见吧那些不切实际的梦，那并不是你想要的人生，感谢这个夏天的理由，和你奔跑的 交汇的分岔路口，在盲目而又理所当然中选择，再见吧那些不切实际的梦，可那不是你想要的人生。感谢这个夏天的理由，和你奔跑的午后，只有这次想要为所有的瞬间停留，别害怕遥远的以后，能不能抓紧我的手，永远记得此刻放的温柔，请别放手，我不会放手，陪你到最后。 收听的是带你出发， 感觉整个十一期间啊，不光是朋友圈，好多朋友都是各种在晒有关结婚照啊，或者是结婚证啊领证的照片，还有就是可能在奔赴全国各地去赶往一个又一个的婚礼现场，包括音乐圈刚说到了夏日入侵企划徐飞鸿在棱镜的现场那边大声表白，我觉得也是特别好，就是给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一种感情在夏天或者说在2021年的秋天有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记录的一个点。同时你看还有像这个脱口秀里面周奇墨，而在最近的一期的录制的节目当中直接是向女朋友隔空求婚，而且很有意思，在录制的时候呢节目没有公开，所以所有人呢包括参与的工作人员也好，参与的嘉宾导师也好，都没有提前公布这件事情。但是当节目正式播出的时候，周奇墨本人是跟他的女朋友一起在看这期节目的，所以就会有一种在屏幕当中那种突然活生生的这个生动的形象和人在你的身边，然后跟你大声的说出那些话的时候，你会感觉那个状态是非常非常奇妙的。然后在这次的去参加婚礼的时候，他们当时办的这个整个婚庆公司的老板是一个就是十足的周杰伦的歌迷或者说粉丝也好，那么多年以来一直喜欢周杰伦和张学友，然后呢他在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整个婚庆的这个各种宴会厅的主题当中分别设置的都是你听上去非常非常熟悉的名字，比如说啊心情、布拉格广场、蒲公英的约定、还有告白气球，以及 VIP 金色大厅是什么呢？威廉古堡。就每一个厅的主题和名字都是用周杰伦的歌名来进行命名的。同时啊，刚刚在说到这个的时候跟各位猜一下，我们参加是一个森系主题的宴会厅，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更符合周杰伦的哪一首歌呢？当新娘出场的时候，整个宴会厅的两侧二层的每一扇窗户的灯光是会跟随音乐的节奏逐一亮起的，所以当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屋顶的房间当中见证了他们的爱情。 睡不着觉，把心情哼成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痕迹。 正被敲醒，我还是不确定，怎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我悄悄关上门，带着希望上去，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 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我们有同样的魔力。 用天线排成爱你的形状，在屋顶唱着你的歌， 在屋顶和我爱的 星星的剧场最浪漫的夜晚，拥抱这时刻，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爱开始纠结， 不停唱着你的歌， 再不停的我爱的人， 将泛黄的夜献给最孤独的月， 拥抱这时刻，这一分一秒全都 杰伦，温岚，屋顶。昨天还跟老白聊，还在问他的那首24秒的前奏的新歌什么时候发行，好像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吧。感谢在公众平台上的张，还有这个周周露露的提醒，包括五月铁锤妹妹无名啊，这个我成功的做到了，就是在节目当中看着 A， 然后突然想起了 B 的名字。最后念出的是 C 的，对，贴更正一下，刚刚我们说到了关于在脱口秀上面这个当面求婚的这个名字啊，不是周奇墨，是杨蒙恩。想起来了，其实两个人不一样，周奇墨戴眼镜吧，杨蒙恩还是感觉是那种比较暖男的形象。Ed Sheeran, Visiting Hours. I wish to heaven at visiting hours so I could just show upAnd bring the news that she's getting older And I wish that you met her The things that you learned from me I got them all from you Can I just stay a while And we'll put all the world to rights The little ones will grow And I'll still drink your favorite

속에 빛나는 서울의 달 현실 속에 잠 못 드는 북경의 밤 멀지 않은 곳 같은 밤이지만 어쩌면 이게 우리 둘의 맘의 시차 네가 있는 곳 이제 곧 피겠지만 내 얼굴에 미소는 고치겠지 너만큼은 아니지만 슬플 때만 자유로워 홀로 춤추는 도시의 빛 하루에도 몇 번씩은 헷갈리던 시간 이제 나만 혼자 작고픈가 봐 맘이 고장난 우리 둘 저 깜빡이는 가로등 같아 来自 BB 周笔畅和 Epic High 一位这个 DJ 和两位韩国的 rapper 共同来组成这样一个组合在他们之前的这样一个合作 Time Zone 当然后来呢在专辑当中很少能够听到这样的一些跨界合作了不过没关系在今天的下半时段稍后呢还会跟各位准备的是最近在综艺舞台当中的一些跨界哥哥们的一些合作总会有一些经典的音乐在国庆期间啊上线的一些这个精彩的表演瞬间和舞台的展现那么稍后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带你出发持续为各位准备也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此刻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的带你出发你好我是思萌 四季流转歌声不断 现验鳓鱼不要姜标一标居然只加了装饰那公司装修真是没增想前几天隔壁老王刚装完他一看签约多少就多少墙面弄得白增亮装修施工还换包终身管家包楼住选购住菜又保障要问电话是多少我说两遍您记好400-818-0096 400-818-0096居然之家自营的家装居然装饰 品泽美丽乡村向往生活引领低碳出行全新时尚汇聚京城餐饮共享时光建行生活 APP 立即下载注册享百元新人福利美好生活即刻开启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出发在路上，有没有目的地，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带你出发， 带你出发， 用好音乐重新换回自我，释放不安，化解苦楚，对抗庸常。 没错，在跟各位此刻在电台当中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打声招呼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你出发，同时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平台啊，随时来跟我保持互动。好久不见了，在长假之后的这样的一天工作日当中，来听到满舒克 Johnny J Lost。 白天还是没搞懂黑夜，想把整个城市停电，你出现创造了经典，轻松到了美的临界点，决定从不许点缀，需要我我就追随，现在我非常后悔。 Where you at, baby 我只想让你不再为我流泪，没有你的时光我变成酒鬼，无解的孤独让我怎么收尾，可只有你让我愿意卑微，我希望你也会埋下伏笔，来引起我注意，让我的心触底，可你又在哪里？Baby，原来只是我以为，还能去散个步，要一整路又结束，因为你 like a crew， 风雨无阻，也只有我和你，让我的心触底，可你又在哪里 ？Baby，I lose myself。Maybe I lose myself. Maybe I lose myself. Maybe I lose myself. I lose myself tonight. I lose myself tonight. I lose myself tonight. Don't leave me alone. I lose myself tonight.I lose myself tonight. I lose myself tonight. Don't leave me alone. Yeah. 你总是盘旋在我脑海里面，想跟你缠绵，一直到路灯熄灭。你在我身边，说可以放弃体面，我装没听见，还越来越没底线。这几年像个失了控的小野兽，玩得快着魔。游走在肉欲的丛林中，可是内心一直漂泊，身边总是留个空，但是痛苦却对我来说都是风景。如果不是因为我写的歌选的路，他们肯定早就不见踪影。我知道物语中的苦与风要怎么选择，我知道恋爱中的很多人的忠诚都是演的。我承认我害怕痛，才把头用力点着，反正我已经在这条路上走到这么远了。太多情的便利店门开着没法藏，我知道也许有一天我也会为了谁打烊，但不是现在。我像是吊牌没卡上，我盼着那天可以早点来，却总是鬼打墙。你总是盘旋在我脑海里面，想跟你缠绵，一直到路灯熄灭。你在我身边，说可以放弃体面，我装没听见，还越来越没底线。 Maybe I lose myself. Maybe I lose myself.Maybe I lose myself. Maybe I lose myself. I lose myself tonight. I lose myself tonight. I lose myself tonight. Don't leave me alone. I lose myself tonight. I lose myself tonight.I lose myself tonight. Don't leave me alone. Don't leave me alone.是满舒克 Johnny J 在摩登的时候的一张专辑 Almost Perfect 当中的一首歌啊。 在当时这张专辑的制作里面，包括从里面的每一首歌，其实都反映了当时满舒克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包括从 intro 里面的 perfect， 它的主题就是 I will be perfect， 应该是每个人就是想要去追求完美的一种愿望啊，愿景啊。一直到我们刚刚听到的最后一首 outro 的歌曲 Lost 啊，里面的 I lost myself tonight。对，就是可能到晚上也容易去想很多啊，容易去迷失自己。当然现在你很少再能够去听到整张专辑能够从头到尾这种 intro outro 的概念，用线性的这种思路去串联整个故事，或者说整张专辑的一个主题了。 Lost Johnny J 和满舒克。刚刚我们说到了，在这一时段跟各位分享的还有一些跨界合作的，就是因为综艺舞台，因为了一些这样的演出和改编，让这些哥哥们再次走到了一起。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从最新的一期公演当中，我认为非常值得在电台当中跟各位来听的。那里面有比如说啊，我们大湾区这边的哥哥们，陈小春、谢天华、梁汉文、盖周岩、张智霖、林晓峰、 Breaking 唐所改编和翻唱这首《当年情》。而且这首歌从一开始是从《英雄本色》的那部电影切入画面的，张智霖一个人在那边边看边感慨，边哼着口哨入场，然后在舞台当中切割出来了大概六七个场景，每一个场景一个房间，每一个房间一位哥哥，每一位哥哥代表了一个不同的身份。来听听看这样的一首歌曲。继续回到英雄本色的记忆当中。 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笑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媚晴天。星星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枝。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面童年稚气梦未完。今日我愿你又死诀别见，当年情此刻是天上山线。 仿佛还在昨天， 仿佛还在昨天。 我们曾经相信，直到永远，一直不会破灭， 一直不会破灭。 只要你在身边，那么我也永远不会妥协， 永远不会妥协。 不想彻夜，继续保持燃烧，等我找回热血， 等我找回热血。 志同道合的伴侣，有难靠的岸，还有飞驰的列车不停靠的站。有难喝的酒，也有难咽的饭，在成长的路上有难啃的蛋，伤心和痛苦，但我们还在。那无聊的争吵，但彼此还爱着。哥哥和伴伴是幸福和快乐，除此以外的我都不在乎。爸爸熬的汤，妈妈做了饭，受过那些伤，吃过那些酸，九分的努力加一分磨难。我的浪漫看里面站，越简单越容易就感受到快乐，与你只愿爱，曾经握紧了脉。 界再冷漠也要保持英雄本色。 当初温馨再拥抱，心里面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天上一望你， 一望你 眼睛温馨已通电， 温馨已通 电。 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未改变。 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 又视肩并肩。 当年情再度添上， 再度添上， 再度添上。 这中间有一个简单的声音的空白处。来自最新一期公演当中，哥哥们带来的《当年情》。TTZZ 说：“早上选的歌走我心了啊！”还有《欢乐咖啡时光》也说这首歌曲特别好，喜欢《当年情》。这歌当时在演出的时候有两个点非常戳我啊，一个是在舞台上面啊，哥哥们在演唱的间隙呢，干嘛呢？有一个就是从陈小春开始，就是互相相视一笑的那种。很放心的状态，大概就是意思说，哎，看到我哥们儿，看到我兄弟这么多年过得还不错，我就放心了。第二个，让我特别难受也好，或者说让我特别难忘的点，是在于，其实在舞台上面你能够感觉出来，大家唱也好，去表演也好，去展现那种当年情的状态，每个人还都把握得不错，至少没有太多人说，哎，可能太过于走心也好，或者导致整个情绪有点收不住了。每一位哥哥都很专业，而在台下没有了那种所谓表演的压力之后呢，有一位哥哥其实当时表现特别特别的真实，他是全程红着眼眶，眼睛里面含着泪看完的整个《当年情》五分多钟的表演的，这个人就是张震。所以你可以从他的眼睛里面去解读出了好多好多，可能曾经他经历过的事情，曾经他在这个舞台上面的一些想要去传递过来的故事，曾经他和这些兄弟们共同去经历过的事情。去找来这期视频看一看吧，当年情，乘风破浪，哎，披荆斩棘的哥哥。一定要注意，张震的眼神当中满满的都是那些说不出来的故事和话语。我们来听到王菲的一首老歌，我也不想这样。 忽然间毫无缘故，再多的爱也不满足，想你的美梦想到迷糊，知不觉让我中毒，忽然间你需要保护，假如世界一瞬间结束，假如你退出，我只是说假如，不是不明白，太想看清楚，反而让你的面目越在乎的人越小心安抚，反而连一个吻也留不住，我也不想这模样反反复复，反正最后每个人都孤独，你的甜蜜变成我的痛苦，离开你有没有帮助，我也不想起起伏伏，反正每段关系都是孤独，眼看感情 些是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不同于城市的空气，总有一些是在写字楼里遇不到的人。哦，这些都需要你发动引擎，去主动探寻在路上的一份精彩。握好方向盘，认真的开吧。我是 DJ 大义，我会用好音乐一路陪伴，让爱导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早七点到十点，带你出发。 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黑暗之中漂浮我的期待。 来自伍佰的 Last Dance。 十一期间有没有再追到像当时想见你这样的一些让人在之后不断上头的剧呢？有的话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平台上跟我来分享啊。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个小时分享过啊？有朋友在去吃面的时候看到了一个人神似我啊，对，最近好像总听到这样的话，然后呢拍了一张照片跟我们来分享了一下。如果你想看到的话，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平台上面直接回复相似， 就会收到这张这个看上去跟我略有那么一点点相像的感觉的照片啊，一个男孩在吃面。然后呢，我就大概问了一下，说胖妹面庄啊这个地方有没有经常去吃的朋友去推荐一下，跟我们分享分享一些感受啊之类的啊。特别感谢小恐龙就发来留言了，说哎，作为一个忠实 fans，我来普及一下吧。首先地点呢是在北新桥地铁站出来的香耳胡同，很近，菜单是随便点，没有雷啊，全都好吃。但是提醒大家，周一是闭店休息的状态。那么如果说担心排队呢，是可以去点外卖的，但是为了保证品质，说尽量建议各位啊，在点外卖的时候选择生包，到家之后再去煮一下那个面或者是粉，口感会更好。然后张姨也就发过来了啊，她在胖妹面庄吃到一些，比如说泡椒凤爪啊，萝卜干啊，还有这个红糖水凉虾、抄手、冒菜等等。而且我看了一下装修的店面，总体来说是那种应该是新装修的啊，比较卫生，比较干净，至少感觉吃起来是比较放心的。本来是打算明天中午就去的，一说到吃面就特别的兴奋。朋友还建议了，说最好可能明天是本周的第一个休息日嘛，所以可能去的话排队人比较多。大家如果最近去了，注意错峰出行就好，错峰吃面。我也会尽快找时间去避开高峰期，感受一下胖妹面妆。My time watching you just live your life. I think that I forgot about mine. I know I'm gonna be alright. I promise I'ma be alright. You're a blessing and a curse. Got away with words. I know I should be first. You say wait your turn. Never been through this, but I know you're gonna miss my love, 'cause this can never be enough. 听到的是带你出发。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居然之家自营装饰公司，居然装饰，时尚潮流选个性化装修，想咋装就咋装，经济实惠选套餐整装，省心省钱，别墅大宅选顶层中心，大牌设计师任您挑，厨卫翻新选橘装，无需搬家，九天换新，只买主材，我们有299主材包，木门、瓷砖、地板、卫浴、橱柜五大品类，一旦购齐，装修就找居然之家自营装饰公司，400-818-0096，记得装修之前抢优惠，就打400-818-0096。 加油就上好车主，新科立享45元加油大礼包，优惠加油8折起，洗车就上好车主，新科立享16元洗车大礼包，每天10点抢9.9元洗车，停车就上好车主，一键查附近停车场空位和价格，首单最高领30元停车券，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400-800-0000。 晒朋友圈还是晒太阳，哪个能增加幸福指数就晒哪个好了。

来自 George Benson 带来的一首歌曲 Six Play 啊，曾经是在20世纪的音乐传奇之一，拿过18座格莱美的奖项，也是爵士乐当中的第一位拿到白金唱片殊荣的乐手啊。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在今天上午在打车来到台里面的时候呢，突然看到了一个直播，很有意思。就是因为我也在刷短视频平台嘛，就刚好推送在我的那个屏幕上面了。我很少有关注到从早上6点多钟开始做直播的这些博主们。然后当时看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男生在唱歌，他在上海的街头，应该是巨鹿的一条路啊，巨鹿路。对，然后呢，刚能看出来，在今天早上上海天气不错，太阳亮得很早。他从每天早上的上午4点钟在街道的一边拿着话筒，拿着手机开始直播唱一些爵士乐。你能够看到非常清晰的看到画面当中几乎没有什么车辆，偶尔有路过的晨跑的朋友，有路过的这个扫地的朋友，还有呢外卖小哥在送一些早餐，还有偶尔出现那么一两辆刚出来准备拉活的这些出租车朋友啊。剩下的在街道当中，大家基本上路过的时候都会朝这个小哥看一眼，然后呢感觉很诧异，没有想到在凌晨4点钟到6点多钟依旧有人会在街边唱歌，却跟着太阳一起升起来。然后这个男生非常可爱，他说到说，你看我们经常会说喜欢音乐的朋友很幸福，对吧？喜欢音乐的朋友很开心，生活会很有乐趣等等的，但他刚好是反过来的。他说谢谢大家喜欢爵士乐，有这么多朋友像你们一样喜欢爵士乐，爵士很幸福的。哎，很有趣，让我记住了他。在上海的巨鹿路街头，早上4点钟会在街边架着一个手机，拿着话筒去唱爵士乐的一位朋友。OK， 9: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你出发。你好，我是今天代班 DJ 思萌。也提醒大家，今天呢，因为是工作日，又加上尾号不限行，所以全天的交通压力也会比平时更大。那么早晚高峰的城区环路、联络线以及部分的桥区节点的交通压力比较大，而且呢，等到下午傍晚的时候啊，晚高峰的交通压力也会突出。那么同时出现降雨，所以呢，也提醒各位路面谨慎慢行，驾驶安全。 谁的青春没有浅浅的雨情？谁的伤心能不留太急？谁的一见钟情不刻骨铭心？谁能忍心不认命？你的嘴角微微扬起，你用微笑剪接我的微电影，偶尔扰乱我自己，偶尔难免还想你，偶尔晴时多云，偶尔有阵雨。我的下巴微微扬起，不让泪滴主演我的微电影。你是微醺的相机，你是微妙的夏季，你是未完待续当局者的你。伤心能不留太急？谁的一见钟情不刻骨铭心？谁能忍心不认命？你的嘴角微微扬起，你用微笑剪接我的微电影，偶尔扰乱我自己，偶尔难免还想。是多云，偶尔有阵雨。我的下巴微微扬起，不让泪滴主演我的微电影。你是微醺的相机，你 是微妙的夏季，你是未完待续当局者的谜， 你是微醺的香气，你是微妙的夏季。 I think I'm stuck in this room. 其实一切都如故，只要彼此都还拥有。那也会 stuck in this room. 其实也是种满足，无爱热浪在翻涌。等尘埃尽最好的多，好的多。分在手里，对他松开那太珍贵。我去楼底外卖当中，他顺便走一圈。This day I ever had， 差点被 video game 写在的 NJ， 时间留给我们 DA。原来安排的你是哪位？我的班的下几个都发威。我若陪你看一天的电影，天亮的才是最美丽。温度在 24， 当假期结束，记得叫醒我。 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不配说服另一个自我，猜测比耳语伤得更赤裸裸。再见说出口，竟然是一种解脱。 心候鸟未随云迁徙，可惜啊，云层未随风散去，可惜风穿山过万里，卷起海万里，却不曾为谁。 时的傍晚总是人伤感，当你一个人下班。 爱过的风，屋檐的雨，兜兜转转，我还是一样喜欢你。 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你别担心，担心不辞而别离去。 祝你开心。在这个周六的上午，虽然说可能路面有点拥堵，包括在雨天有点湿滑啊，但是感觉现在好像雨已经停了，感觉那个能见度呢也有所提高，所以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千万别着急，不管是在路上还是说已经到工作单位，戴上耳机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们啊，早上好。虽然说要上班，但是还要跟你说一句周末快乐。你好，我是思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你出发。在接下来我要给你推荐的这样一首歌曲，也是在前段时间我去看展览的时候不断在单曲循环的。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有播放过告五人的歌，包括有一张专辑，他们的名字我很喜欢，专辑的名字就叫做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就是他们是这种风格的，比较浪漫而且比较直白，又有那种宇宙时空的元素在里面。接下来要跟你推荐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我很喜欢也很有他们风格在里面的，叫做同样一个你。而这歌呢，待会儿你听的时候就会觉得它可以特别适合在现场配合一些灯光和一些那种充满了设计感的背景的画面，去烘托整首歌曲的气氛，叫做同样一个你。我非常喜欢在歌曲中段的时候出现了一段军鼓，那种充满节奏均匀的行进感，会让整种感情的情绪去均匀的释放出来，而且能够直接的唱到你心里面去。 失去的和爱着的，他们都是同样一个人，等待着的和追寻的，相同际遇却没有缘分。 对待。 来自告五人的这样的一首歌，非常棒的一段鼓啊，叫做同样一个你啊，里面有一句歌词，我为自己留下的空白是一出隽永的释怀，所以我也很蛮期待的，在之后的舞台当中会不会有一些新人，一些新生代的歌手们会去找来这样的一首歌选择翻唱，那我觉得可能为他转身的导师应该也会很多。来，请出老薛薛之谦。 别继续，别比喻，别治愈，别让人看出你有多委屈，别下雨，别下去，别多余，别以为他还会为你淋雨，别几句就离去，别离去，别让他听见你最后一句，别坦白，别让故事精彩，别不安，只是还有习惯，别喜欢我长期的勇敢，别揭穿我唯一的遗憾，别允许，别也许，别参与，别自己说自己过不去，一句又一句，别造句，别让人笑话你的遭遇，别坦白，别让故事精彩，别不安，只是还有习惯，别喜欢我长期的勇敢，别揭穿我唯一的遗憾，别垄断我想你的夜晚，别刺穿我包裹的不堪，别交代我爱你的病态，多草率，除了你都不爱，别犹豫，别偶遇，别相遇，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Pray for a moment just like this， 求苍天的怜悯，未来有奇迹发生。我没有突破所有障碍的勇气，直到你出现在我生命里，自带的主角光环走进我世界的中央，故事的发展会怎样？跟你做个一分钟的人生，就一分钟安稳，一分钟之后想再多一份拥吻，一分钟恋人感受你的心跳和体温。 八分钟其实就是喜欢你， 在校园里，在路上，无论何时何地，打开 Radio， 戴上耳机，我们来了， 我们来了。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五场午间音乐会，10月10号17点到18点，14号到17号13点到14点，从古典到现代，从自然到生活，北京国际音乐节联合北京音乐广播音视频直播，欢迎关注。 周末终于不用早起了。 不，准确地说，你有一个早起的理由，和音乐有关。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的早7点到10点，带你出发，让我和你一起主动探寻在路上的那一份精彩。 想和你经过时光。 Hello， 我是戴毅。上班你要听老板的，周末你要听我的， 周末听我的。 这里是一座繁华的城市，也曾是

是一支来自黑龙江的乐队啊，听火车带来的《秋城》。当时在发这样的一首单曲的时候，就说到了要把这歌送给所有在城市当中默默生活的朋友们啊，要开始有些倦了，不想再面对世间的冷眼旁观啊，静静等待日落，看星辰坠入大海。但是后来画风一转呢，歌词当中又唱到了，我开始不再孤单，从此成为一种习惯，向失去的、错过的一一的进行告别，说声再见。最近10月份丢火车他们的演出会出现在这个长沙和昆明站啊，喜欢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他们2021第二轮的秋季巡演，主题就叫做感谢你爱我。 忘记分开后的第几天起，喜欢一个人看下大雨，没联络，孤单就像连锁反应，想要快乐都没力气，泪与世界像场灾难电影，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谁也没有时光机器，已经结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埋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绝口不提，没问题。

是徐秉龙在国庆期间发行了一首《米字路口》同名单曲，也是在云村的一个星辰级的策划当中出品了这样的一个歌曲，不违章的这种温柔，也提醒大家在驾车的时候享受在车厢当中片刻的安静。 夜白昼，你随那路车流，奔赴那座春秋，向左向右，瞻前顾后，规则要遵守。冰冷城市，冰冷路口，你选哪个座位，感情的入口，星空霓虹，试着牵手，爱得很荒谬。做不了的人，做起了只有我试图让坠落的风停留。我在米字路口给你不违章的温柔，我把你堵在我世界的中心，爱的必经之地，我们才会相遇。你不喜欢感情被刻意拥挤，所以后来爱我的人都绕道而行。你总要离开我世界的中心，绿灯亮起，太过着急把你放心。离别的路口发售一部分记忆，想交了就忘记。 来自徐秉龙，国庆期间10月4号上线了一首新歌，叫做《米字路口》啊。他说到，回忆是每一个路口的这种通行的费用嘛，所以在可能分别也好，或者说在这个分开之后上演的是一种可能渐行渐远以及不断抽离的一种画面感。嗯，这样的歌。感觉会搭配上一些视频或者画面，好像听上去那种回忆感会更强一点，都是被这种短视频给惯坏了啊。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你出发，你好，我是思萌，来自杨千嬅的勇。 我也不是不怕死，但是在浪漫热吻之前，如何险要悬崖绝岭，为你亦当是平地。爱你不用合情理，但愿用直觉本能去找住你。一想到心仪的你，从来没有的力气，突然注入渐远的伤悲。旁人从不赞同，连情理也不用，连全情投入伤都不觉痛。如穷追一个梦，谁人如何激进，亦不及我为你那么勇。沿途红灯再红，无人可挡。我没有温柔，唯独有这点英勇。我也希望被怜爱，但自愿扮作英雄去保护你，分枪你不留给我，仍然愿意撑下去，傲然笑着为你挡兵器。从不赞同，连情理也不用，连全情投入伤都不觉痛。如穷追一个梦，谁人如何激进，亦不及我为你那么勇。沿途红灯再红，无人可挡我路，望就是我把千军都直冲。我没有温柔，唯独有这点英勇。跌下来再上去，就像试不到用，明明已是扑空，再尽全力补足。旁人从不赞同，连情理也不用，连全情投入伤都不觉痛。如穷追一个梦，谁人如何激进，亦不及我为你那么勇。沿途红灯再红，无人可挡我路，望着是万马千军都直冲。再没有支援，还是有这点英勇。渴望爱的人全部爱得很英勇。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OK， 我们最后还剩下一首歌曲的时间，也在9:55提醒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关注一下今天的下班或者说放学的时候的天气预报。下午呢也是阴有小阵雨，偏南风2到3级，那么温度呢是17到14度左右，所以出门包括今天还提到了是这个小客车不限号的一天，所以可能拥堵要比平时工作日更为强烈一点。那么提前规划好你的行程，在今天希望能够下班之后平安回家。再次感谢各位， 七点到十点钟，周六的早上，三小时的音乐陪伴。也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九七点四，稍后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以及下午五点钟娱乐最王牌，我们再见喽，拜拜。 吻个肩膀的 moon on your eye， smiling sky dropping to lonely midnight， floating on the heart away， mind away， cold away， I don't know when I can crave you。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暨北京广播节，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委网信办，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广播电视局指导，10月13日震撼启幕，探索声音传播新路径，开拓声音产业大格局。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暨北京广播节，探未知，创未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